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近几日咧，即系香港嘅局势持续动荡啦。呢、个47名泛民嘅人士咧，被指呢个违反国家安全法，佢哋嘅保释嘅诉求仍然喺个法庭嗰度由国安法官苏维德处理紧。但系咧，另一边咧，就呢个咧系未曾试过发生咁嘅事，就系23年以来第一次。就香港特区政府里面嘅政务官啊，政务官啊，呢个队伍咧，就系遭到咧亲中爱国，即系所谓嘅建制阵营里面嘅一啲咧势力嘅恶意或者系个人嘅人身嘅攻击。呢、这个首先咧就系啱啱被晋升为食物及卫生局常秘嘅前食物环境卫生处长刘利群。咁就被两张咧，中方嘅喉舌报纸咧，其中一张系用头版啊，第一版啊，就质问佢喺呢一个所谓嘅黑暴期间，就纵容咧贴满黑暴文宣嘅连农场啊，咁咧佢就身为呢个食环处长咧，就袖手旁观，指佢啊冇做嘢，但系。当呢啲墙壁或者一啲墙壁出现所谓嘅爱国标语咧，咁咧就被食环署咧就迅速清除啊！咁咧就即系话你清啲唔清啲咧有双重标准，大字标题问爱国者治港去咗边？咁并且质疑呢一位刘女士嘅先生咧系一啲咧一啲啊系嘛社联啊吓。是一个叫社联行政总裁啊，咁咧呢位佢个先生姓蔡，就声称话佢系黄丝，于是咧有咁嘅黄丝嘅老公，咁咧你个嗰个太太咧，就于是咧就有包庇所谓嘅黑暴之嫌，所以咧就称刘利群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然后咧嗱呢个当然唔系净系针对佢，最主要就质疑点解咧？是获准，他是获准升职。第二个呢政务官呢就是边个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常秘叫刘炎。上个星期出席财政预算案记者会就戴上一个口罩呢就叫 Safe Mo 救世。这个咁嘅我唔知系咩。 有一个符号就有个 S, Safe, 有一个类似 W 嘅符号。 Safe Mo就上边疑似咧就印上51两个 number 字样嘅商标，咁于是咧就被中方嘅喉舌咧就或者报纸发现，标题话常秘刘炎被揭戴毒罩，即系港独口罩。咁咧嗱呢个咧非常都几严重嘅指控。咁啊财经事务副务局回复表示，刘炎事前并未留意口罩牌子。亦唔知道有人認為有咁樣嘅含義啦，否則一定不會購買及使用。話呢個咧，呢個回覆咧，個邏輯係咩咧？佢話冇留意口罩牌子，亦唔知道有人認為有咁嘅含義，否則一定不會購買及使用。即係呢個即係跪低，相當於係道歉啊，縮翻。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是。口罩生产商叫 Safe Mo 救世，去年12月在 Facebook 呢就发过一个短信，声称商标字母呢是取材自 S 和 W， 其中不含51。咁所以啦，你话就算你话喂呢、这个口罩我睇到呢位刘小姐戴嘅呢是淡紫色，同埋里面有一个字似嗰个字样是51。51呢你好难话是港独的，因为五一劳动节都是嗌开叫五一节啦。因为你只是两个 number 五同埋一咧，你不能够咧系话佢系一个咧。 你记唔记得系？ 我就算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咧，嗱五大诉求咧都冇里边不涉及咧系 要香港獨立嘅。 係嗱，當然啦，你 咁點解如果你 好邏輯理性啦， 就算連埋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嚟到演繹，點解又變咗？ 你記唔記得幾個月之前無線電視發生過一件事？愛回家呢個劇集裏面其中一個場面咧，有兩個膠手套。呢兩個膠手套搭喺一塊板上面，就一個膠手套呢就五隻手指，一個膠手套呢就剩得一隻手指。咁又係俾啲建制愛國人士呢就指 嘅空手套嚟 嘅，係手套嚟，即係平時啲膠手套做嘢嗰啲。咁就話呢裏面係隱含港獨嘅訊息，結果係點呀？結果係有導演同埋助導呢係要最後辭職。咁大家心知肚明啦，點解要辭職，或者點解呢有咁嘅後果。但我諗呢啲嘢呢，即係以往燒到落去民間或者電視台啊，或者其他食肆啊，或者係任何呢啲藝人呢，都大家都可能叫做即係置之不理或者一笑置之。但係而家終於燒到落去政務官，即係政府裏面嘅建制裏面嘅人。咁我哋光明頂都預言咗㗎啦。即係呢種咁嘅政治我唔知係咪叫迫害定係呢種咁嘅清算呢，開頭你就會清算啲泛民啊、港獨啊、黑暴啊嗰啲人身上面。但你一步一步呢， 呢、這個我哋講法國大革命 就會輪到 呢、這個一定啦 自己人啊、這個、,TVB 都係自己人嚟㗎嘛，其實、TVB 都係建制㗎嘛，咁一樣要而家就輪到政務官啦。 因為呢個劉麗群咁樣遭到中方嘅報紙都唔係左部啊，呢啲要呢個係官方啊， 官方嚟 中國政府 喺 香港嘅， 以往都有類似呢啲社評，佢用社評方式去講，但係都好少點名嘅。今次頭版點名咧， 仲有頭版咧，就當然咧對一個劉麗群呢啲自細讀書好叻啊，报考政务官啊，中产阶级啊，呢啲香港精英妹妹仔啊，系非常之强力嘅大批判。佢谂佢咁大嘅女未试过啊，未试过咧系受到咁嘅照顾，呢啲一定脚软嘅，系一定脚软。所以呢啲叫头版招呼或者叫社评或者评论呢啲点名咧，二三十年来咧都唔系话即系成日有噶。但是呢二三十年来点名嗰啲系中方认为嗰啲叫反华乱港势力啊，譬如来来去李柱铭啊，呢、这个黎智英啊，黄之锋啊咁。咁但突然间一下就用头版点名刘丽群，同埋喝问系边个升佢嘅职呢，咁呢个将嗰个规格啊，系一个政务官佢之前冇犯事啊，应该就佢又冇喺 Facebook 嗰度有任何嘅政治嘅傾向啊，或者咩嘢，亦都唔係話嗰啲名不名嘴啊，亦都冇行過出嚟啊，亦都冇著過黑衫，只不過係被指為佢當時呢個咧已經係年幾之前嘅事，就係、是、對連龍牆洗刷不力，但係對於愛國標語咧就好似好快清除。咁然後佢個老公係社聯總裁，嗱呢啲穿埋，然後咧。差唔多一年之後呢，如果你唔升佢職呢，呢位劉麗群女士我諗冇事，但係一升職做常秘就榮獲升級做頭版嘅目標人物。咁呢個呢就係由政治，呢、這個完全係政治事件嚟嘅。 但係好奇怪，因為你政府升到一個常秘呢，呢、這個級數呢，所謂品格審查或者背景審查你應該好仔細咁呢點咪突出咗一樣嘢，就係、是咪意思係政府嗰個觸覺唔夠啊，定係其實做得唔夠令到中方官方嘅喉舌或者背後嘅人呢覺得呢個處理係失當呢？ 嗱，所以呢個呢係完全係同大陸啊而家嗰個氣氛啊係相符合嘅。因為而家中國大陸呢就習近平啊中共總書記呢係強調鬥爭。下咧都系呢個咧係講緊鬥，而家咧係講緊鬥爭。咁咧講緊鬥爭為一個主導嘅話咧，下邊咧亦都要提高鬥爭意識。咁咧，所以咧嗱，呢個咁嘅事件之後，劉麗群咧呢個擺咗上頭版咧，我哋都知道以呢個中國啊70年來嗰種鬥爭嘅遊戲規則咧， 就借打一个好下级嘅官员，然后咧就剑指咧包庇佢嘅人。 系 呢个咧好多网民 装武剑 就话啊，呢、这个当年咧就系批判海瑞罢官啊，呢、这个咧而且咧系上海文汇报啊，由呢个叫姚文元就闹呢个海瑞罢官嘅作者吴 含， 吴含咧系剧作家兼北京副市长，咁咧原嗰阵时咧就又系用非常高嘅规格咧，就突然间咧。是狂扮这个所谓的现代历史剧，批现代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呢这篇文章就叫北京的人民日报登，但那时北京市长的彭真就拒登，因为他都闻到阵味。拒登之下呢，于是毛泽东在后面运用压力，为什么不登？于是呢彭真就登了之后加个暗语在北京的人民日报，话咧对于海瑞罢官呢个新编历史剧啊，系应该喺学术范围讨论。 嗯， 嗱呢个咧就系文革嘅药引。原来咧收尾先知道，吴含系北京市副市长，正市长系彭真。彭真咧就叫做彭罗六阳嘅其中一个人物。彭罗六阳咧亦都系刘少奇。同埋邓小平呢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前边咧系一堆护法， 后边就系而家。 所以啊，这个方程式咧一睇咧就知道，当然唔系净系针对呢位刘女士，就系边个升佢做常秘。所以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同埋嗱，初你以为啊，系咪喺度喐聂德权啊？唔系喎，因为仲有一篇冯伟光。是前新闻资讯专员的，就在另一个左派的喉舌 网站里面， 就直情招呼所有香港的政务官。好了，广告回来再讲。这篇文章呢就出自一位前特区政府的高官，虽然他现在不是了，咁咧就系直接咧就系指成个香港特区政府嘅政务官嘅阶层，话佢哋系香港最大嘅反中团体。记住， 仲套咗个名俾佢哋叫 A.O. 党， 叫 A.O. 党系嘛？ 话呢个指控好严重啊！同埋篇文章都几长 吓。咁咧就呢个 A.O. 党本身啊，就系第一系第一次出现啦，第二咧定性为系最大嘅反中团体啊。是吧 嗯 是吧亦都是第一次啦，是吧咁呢就里面呢我初睇呢我以为是嗰啲人恶搞啦，是吧咁但是呢发现就唔系啦，是吧 里面呢就佢嘅资料都好足嘅，佢计埋有几多个政务官啦，现时截至2020年嘅3月底756名 AO, 咁亦都系好高级嘅，咁去到第 D6 或者 D8 呢就只有34位。咁当然大部分係常秘或者处长啦。咁呢啲唔讲啦。咁跟住呢其实佢指控嘅罪名呢，其实头先陶生已经讲咗啦。就是、第一个罪名就係关乎呢个清唔清除连侬墙同埋外国嘅呢啲咁嘅宣传品嘅罪名。呢个第一个罪名。 但呢个呢係其中一个事件。但呢个呢冯伟光批判呢个 AO 党话佢反中集团呢，是由他那个性质和个基本的结构，就叫做连径带根，连埋啲泥一下抽出来。他首先说 AO 的原罪，这个有讲他的原罪不是连农场一件事，说他重英轻中。然后呢冯伟光就温馨提示，说记不记得颜武洲事件，然后呢就直指聂德权2020年4月22日调任 AO 组织部长以来，一直不肯处理颜武洲，期间仲俾颜处理一级，直到全体公务员要宣誓，颜自动辞职，系嘛？咁就呢个颜武洲事件啊，嗱，到底系咩嗱？呢个咧就已经点名咧，系聂德权噶啦 ，OK， 系嘛？呢个咧颜武洲咧，本来系劳工处颜武洲嘅主任， 啊，咁咧劳工处长咧就系一名 A.O.， 处长又有纵容黄丝之嫌。嗱，而家原来呢啲咧系秋后算账，以前做咗嗰啲快佬啊，咁咧就呢个咧系剑指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然后咧就话佢暗地里弃中国化，去中国化，即系呢个咧系全鹏嘅 A.O.， 佢话咧长期以来咧 用英文啊嘛，所以 常任秘书长啊都要用文件做英文草拟， 第一稿草拟就一定翻译 做中译。 嗱，呢个都系罪名啊！ 咁啊，不知呢班人心目中有冇基本法第九条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使用中文嘅规定？话当然嗱，咁啊，英文亦都不违反基本法，但系佢话基本法嘅写法系重中轻英，而呢个个案中所有涉事者皆为华人，即系所有嘅政务官你都系黄皮肤，点解要绕过大湾？系成日咧系要用英文啊？是写文件是吧咁而香港电台又空降过 AO 几 喂咁样所有。 灯光啊嗰啲。 喂好多嘅学校咁都系去中国化㗎喇喎。 呢个。 啲英中。 呢个呢就咁样。 如果呢个罪名 是呢个 AO 而家呢大约系780人到全国特区政府。咁所以而家有人嘅酝酿 AO 嘅升职呢系不应该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决定是由中联办去批准。 喂特首已经是中联办批准。 其实这个郁 AO 呢早有端倪，就是这个叫中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兼梁振英呢大约你记不记得半年前约莫是无端端点名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杨润雄局长就是政务官升上来的。 嗯， 就是指佢咧把关呢个国民教育啊，呢啲咁嘅嘢不力啊，呢啲系嘛？咁咧嗱，而家咧就聂德权就被指点名， 嗯 ，OK， 咁你话后边剑指嘅系边个咧？系嘛？当然就是身为公务员、政务官之首，而且好骄人地以年年考第一。一毕业香港大学之后第一份工就是政务官的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啦。 嗯。 喂这个很严重的指控就应该呢就是由张建宗至少呢是要出声答辩林郑月娥亦都要出声但是这两姐弟都没有出声反而呢是几资深的前保安局局长呢就叶刘淑仪。出声话你咁样咧，系批判刘利群咧系唔啱嘅， 嗯， 系对佢不公。 喂，严格嚟讲，阿叶太系外人嚟，因为你唔属于个公务员团队。你虽然你系前保安局局长，但系而家直属嘅啊两个政务司司长同埋特首咧，系冇出到嚟为呢几百个政务官咧去维护翻佢哋嘅尊严，或者佢哋应有嘅。 或者你答辩啦、 或者你解释啊，帮佢哋，或者解释点解用英文啦。 叶德权有解，佢话每一个公务员升迁都系按照严格嘅口核同埋程序，咁都无形中即系已经咧系否定咗呢个大公报对刘利群清职嘅指控。 嗯， 但系你话成个政务官系一个最大嘅叫反中党， 反中 A.O. 党。 喂，呢个咧系喺性质上边咧系彻底否定咗全部政务官嘅忠诚，甚至系基本立场。 嗯， 這個、呢个咧林郑要出嚟解话嘅，就唔系叶刘。新闻翻嚟再讲。首先呢一下大反面咧，系指香港政务官系最大嘅反中团体咧。呢个系同以前廿几年来中国方面认可嘅说法系完全唔同嘅。 嗯， 首先近嘅咧，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咧，里边都讲佢要啊支持香港行政长官同香港特区政府啊嘅管治嘅工作。香港行政长官就系而家林郑月娥政务官之首。香港政府的管治亦都是包括政务官的管治、 嗯、 直情是核心添啦，系嘛？ 或者具体执行掌握权力的人啦。 系啊，好啦， 咁啊，再引述2013年9月12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接见到访北京嘅香港特区高级公务员代表，系咪？咁咧，佢接见嘅咧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邓国威率领嘅高级公务员团队，当时咧系有仲包括保安局常任秘书长罗志光、民政局常任秘书长杨立门等 ，OK， 嗯， 咁咧，李元朝赞扬公务员队伍在回归16年来的贡献，又肯定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工作，系咪？好啦，李元朝咧就提到公务员队伍要认真学习领会一国两制的方针、科学内涵。维持基本法权威，并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施政。嗱，呢个咧系中国国家副主席啊，当时李元朝咁讲。嗱，如果佢系一个最大嘅反中团体嘅话，咁啊，请问李元朝点会会见嗰阵时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邓国威同埋其他嘅政务官精英？嗱，咁如果你话系咪话？2013年之前呢，呢班政务官唔反中，是13年之后呢开始变质反中。是吧？ 哎，你又太理性啦。 不是啊，不是太理性啊，而是那些 AO 做嘢同埋佢哋以后返工啊一定要跟随，呢个都唔系理唔理性。是佢哋以前包括林郑月娥系圣方济各，跟住读 Hong Kong U， 佢哋答试卷，佢哋嘅考试同埋思考方式，同埋佢哋嗰個 bureaucratic 嘅，即係叫官僚嘅，即係叫 cultural norm， 借用拜登嗰句，一直係咁㗎嘛。 嗯， 係咪？所以喂，2013年李元朝已經代表中共最高層中央，係肯定咗包括政務官啊在內嘅工作㗎嘛。 嗯， 點解突然間變咗做一個反中團體同埋唔係愛國者呢？ 嗯， 如果你话一个半个刘利群啊，呢啲或者刘炎都系一个半个啫，系咪证明全个公务员团体啊，都系780人啊？啊，唔好讲公务员啦，就政务官啊，都系反中党咧，即系共产党里边而家最高嘅，系咪？一个叫赖小文，或者叫周永康，呢啲系少数野心家同埋贪污犯。按照冯伟光嘅逻辑。是不是整个共产党员9000万都是一个贪腐党呢？ 嗯。 你最多一个赖小文，一个薄熙来，同埋周永康啫，你说他们贪污或者什么。那同样是你现在这么搜花挖出来，就是叫刘利群、刘炎或者叫半个杨润雄，是不是这样足以否定所有780个政务官？ 现在700几个。 现在问回你，如果是的话，张建宗同埋林郑月娥系咪责无旁贷？ 梗系啦， 咪所以个好严重嘅指控就咁解。 因为你系其实喺节目开始都讲咗，呢700几个政务官或者30几个呢啲首长级嘅，佢哋只不过系牺牲品。呢个牺牲品 政治化啦， 系啦，因为借人头一用，背后剑指紧更加高层次嘅人。 嗱，呢就系中国。 好啦，跟住再问落去，因为点解？因为跟住落嚟就系9月立法会选举， 系啊， 跟住就系 特首 选委， 跟住特首， 跟住就系特首选举。 咁 如果你将呢啲故事，即系等于我哋将美国之前嗰个情况排列晒出嚟，咩缅甸就2月1日军政府政变，228就拉47人一样，你排晒出嚟，你就知道究竟个原因系乜嘢？点解今时今日要招呼呢班政务官？ 咪嗱，我头先咧就引述2013年9月12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接见香港高级公务员代表团嘅说话。 嗯， 其实我做紧聂德权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是新闻处长的角色。嗱我冇任何的评论，只不过呢是引述返这个呢 ,2013年紧紧。 哦，你讲紧8年前的事囉。是吧， 咁这个定性呢，这个可以讲是中共中央最高定性，上面冇改到喎。 嗯。 而家咪但冯伟光在下面呢就将佢完全呢反晒颜色喎。 嗯。 是咪冯前专员，或者佢有消息啦，是咪 或者他有更加高的国家领导人撑他呢？这些就是中国政治的那种呢， 是啊， 鬼影重重， 凶险啊，直情是。其实啊，张建宗同埋林郑月娥冇出声呢，你估佢哋唔知咩？ 佢哋当然知 啦。佢哋究竟知道咩事 咧？咁啊，但系780人政务官系跟你哋搵，冇讲搵食咁难听，你哋系队长嚟。咁而家就叶刘淑仪反而出声， 嗯， 然后咧亦都遭到亲中嘅一啲强硬派咧，就连佢都数即系执埋一剂。喺个社交媒体，我对你失望啊，系咪你都系反中乱港啊？系咪嗱呢啲咧就系 阴公嚟 嘅。你咪听，我成日都话民族基因就系咁解， 系 永远有一扎呢啲基层咧上到文革，点会搞得起？唔系毛泽东一个人搞得起，亦唔系中央文革小组搞得起，至少系半个中国呢啲基层或者叫智商嘅低端人口咧，系去盲目配合，於是形成呢個十年浩劫，就將嗰啲高層嘅政府官僚，由彭真、彭德懷、彭羅陸陽，一路到呢啲叫傅雷啊、老舍啊、巴金啊、沈從文啊，逼到咧死嘅死，然後咧迫害嘅迫害， 嗯， 係全國咧係大洗牌。咁你話呢種咧係會唔會喺香港發生咧？嗱，到目前為止咧，就你話要點樣定義文革咧？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啊，唔係完全得嘅，因為咧你要調動咧，譬如話你一喐，如果真係文革，一點名劉利群啊，你已經即刻解職噶啦，隔離審查噶啦，或者叫留黨察看啊，接受群眾 監督。咁隔咗幾十年， 你聽日唔使翻工。 隔咗幾十年， 你劉利群咧即刻押去北角啊，某一個社團啊，新都城大廈唔知邊個房仔已經有一班大媽看管要你檢討啦。嗱呢樣咧係未發生住，呢、這個就係文革啦，知唔知啊？啱唔啱啊？嗱呢個未發生，但係呢種氣氛同埋呢種手法同埋呢種方程式咧，而家咧就已經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出现，咁你话幕后你话系嗰股政治势力系几大？ 嗯， 咁你话你话对阿林郑不满，有啲才女打手出嚟就点名喐啦，系咪？咁而家原来唔净止系林郑，系佢代表整个政务官集团。嗱，咁你数翻四任特首里边，一个曾荫权，一个林郑，都系政务官上去嘅特首，系嘛？独系阿董同埋梁振英唔系，咁你话边个走去喐边一股势力走去喐呢个政务官呢、這个集团咧？系咪呼之欲出 啊？隐隐一种伏笔嘅，哎，鬼影重重 啊！啱唔啱啊？你记唔记得我以前讲过喺香港，真系识搞中国政治只系得一个人， 系 啊！我一早讲咗啦，年几两年之前讲，其实得一个人。 嗯、 你哋呢啲咁嘅林郑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政务官，包括咧，自己填写政治家嘅嗰一位前任咧，全部唔系佢手脚，啱唔啱？呢啲佢无私自通，嗱呢啲咧，香港嘅老北角为基地嘅老左就睇得通，你知啦。真正根正苗红嗰班咧就知道，但系嗰而家嗰班咧都系俾人啊，系喐紧啊。 嗯， 所以而家咧个形势系好混乱，真系似咧，即系世界好多人话，而家全世界系似30年代初，但香港系似咩？大陆嘅1965年，呢啲咪就系拜登所讲，中国嘅只有自己嘅 cultural norm 文化准则，我又冇批评啊， 多元文化， 我只系解说 comment 同埋 analyze 多元文化，我哋要尊重。 你会唔会已经讲得好白咧？已经 冇白，冇好白噶，啱嘛？咁啊，食得咸鱼抵得渴，跟住就会抄啊，边啲政务官仲有老公同埋仔女喺英国？ 诶，仲有条水、啊，就话 有冇居英权？ 系啊， 呢、 啊 這个一层层必定 开始搣居英权出嚟咯、 啊，啱嘛？ 系啊，有， 因为而家叫爱。叫真正爱国者治港，上面呢就落咗呢五个字嘅真言，但係下面呢就根据自己嘅忠诚度同埋爱国爱党嘅热情呢，係具体去诠释同执行。 跟住咪睇成分囉，即係成分，即係你屋企究竟咩国籍， 跟住 你啲仔女喺边度， 所以我哋一 有冇海我咩嗰时叫咩咩关系呀，海外关系。 海外关系呢个文革嗰阵时。 係囉。 即係你 一樣海外翻嚟。 嗰時喺廣東，你香港有冇人啊？有冇親戚啊？你有啊？ 海外 有信寄翻嚟啊？ 咁你而家有冇仔女喺澳洲讀書？ 嗯， 或者移民咗？ 有冇海外關係？呢啲咪海外關係？ 呢啲咪共產黨聽得懂嘅語言咯？ 咩叫海外關係？呢四個？ 所以乜嘢叫愛國者治港同埋真正愛國者治港？愛國者都唔算要真正。 系啊， 咁咧就要咧喺一个斗争啊嘅熔炉、红炉里边筛一筛啊， 嗯， 系咪啊？ 咁啊，即系佢哋 我哋讲过咧，各位有听开法国大革命，我哋 系咯都讲到 光明顶咧，即系不断咧温馨提示，法国大革命提供咗一个社会科学同埋革命运动嘅一个咧公式嚟， 嗯， 系咪啊？毛泽东话斋，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同我们作这个 exact wording 我不知道，而且还会同我们作誓死的斗争，是有个死字的。这个现在就是拿枪的敌人，他就当是李柱铭啊，或者叫黎智英啊、黄之锋啊、戴耀廷，佢觉得系同外国勾结。 嗯， 而家咧就由呢个国安法处理，不拿枪的敌人暗藏嘅阶级敌人就多咯。 喂，我可以 喺49年、50年之后嗰啲阶级敌人 再诠释过，就黑色嘅敌人咧，消灭掉之后，即系嗰啲所谓， 而且还他们会还我们作殊死的斗争。 蓝色的敌人还存在，即系你嗰啲蓝丝啊，而家 所以各位一路听开光明顶咧，即系咁多年咧，系咪？系咪有少少嘅心得同收获咧？啱唔啱？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为汽车注入强劲 power。Panasonic 蓝池王汽车电池，日本制造，特大容量，耐用可靠，揀车池揀 Panasonic。 安装太阳能系统梗是要揀最好的安能太阳能，无论工商下、舱顶定村屋，客户遍布港九新界，环保又有这么高的回报，仲等？即刻打2668-3113 2668-3113，安能令你安心的太阳能。 你知啊，我哋光明顶咧，而家咧最近咧系采用呢个叫达尔文主义啊，系嚟到评述呢个新闻时事。所谓达尔文主义咧，就系物竞天择。我再重申啊，系其中咧系冇道德高低或者优劣政治嘅批判。 但系喺西方而家政治正确之下，达尔文主 义 系种族歧视。 唔系。英国首相庄汉生咧，一早啊喺呢一个肺炎爆发嘅时候就提出啦，所以佢提出呢个咧，叫做 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佢话将会有扎老人咧系会死嘅，后生嗰啲咧就会咧顽强啲，所以咧希望全国越嚟越多人感染抗体，然后死一阵。嗱，庄汉生咁讲啊， 系啊，佢讲过啦。 我有尚方宝剑，你话系咪呢个叫歧视老人呢？系嘛？或者歧视啊？嗰啲肥人咧，或者有糖尿病底啊？咩嗰啲而家数据出晒嚟啊？ 系啊， 肥人容易死，老人容易死， 长期病患啦、 啊，长期病患有糖尿病同埋呢个呼吸系统嘅容易死。 嗯， 咁你庄汉生公开讲呢个叫做 hurt immunity， 嗯， 系咪？ 系 啱唔啱啊？系咪即系咧？系已经咧系 endorse 咗由个天。嚟到將一啲老弱病殘趁呢一場肺炎係自然區隔。 喂，你用、那個、 我哋無可即係呢個叫愛莫能助。 你用 hurt 其實呢個字咧都已經係有歧視。 我咪話之你啊， 係形容動物嘅一群動物。 冇錯啦，話之你啊，呢個你慢慢咧， 我而家突然間左交上身。 你講得好啱，你慢慢交俾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叫佢哋問一問咧。美国东岸同埋英国嗰啲咁嘅大学啊，嗰啲咁嘅， 我提出问题啫，我 你系因为啱嘅， 啊， 而我系引经据典， 我而家扮左交， 啱唔啱啊？我因为我冇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尤其而家呢啲咁样嘅斗争，我真系唔知边个话，或者即系成个公务员队伍有人收到绝密情报， 嗯、 即系绝大部分系英美俄底咧，我点知啊 ？Who knows？ 嗯， 系嘛？所以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咧系讲事实。 邏輯文化， 係我哋強調咗好多次。 達爾文主義亦都係我十幾年來講呢個叫民族係有不同基因，係嘛？咪有啲而家你咪講咯。點解一個叫 BioNTech 係有啲係配呢個福星啊？有啲就要配呢個 Pfizer 咧，佢唔敢講嘛。就喺唔同族裔啊，佢根據唔同族裔嘅體質去做唔同嘅數據嘛。BioNTech 係膽啊嘛，然後你用喺華人嗰就配隻福星啊嘛，所以呢個叫咩咩咩伏必泰啊嘛，係最啱華人嘅，一定要分清種族啊，知唔知啊？ 喂， 呢、這個叫 BioNTech 加 Pfizer 係美國噶，係嘛？所以美國華人500万人咧，你如果精嘅咧，最好啊搭飛機翻嚟啊，係打 BioNTech 加福星，就叫伏必泰，就唔係 BioNTech 加 Pfizer。嗱呢啲咧就係、是。西方左交政治正確搞到佢哋咧言論審查唔敢講，因為每事問啊嘛，係咪應該問啊？點解個膽拖兩隻唔同嘅腳啊？唔敢講啊？咪就係種族問題咯。 中國人咧就最冇資格講種族冇 種族歧視，因為佢哋最種族歧視。例如你如果你有睇開大陸嗰啲咁嘅文章網站，俄羅斯人叫做戰鬥民族。印度叫印度阿三啊，因为每一个民族咧，佢哋都有一啲咧标签嘅， 冇错 啊，即系俄罗斯人特别打得啊。 而家咧呢个咧，正系我哋讲啊，呢个系动物森林动物定理。我法国大革命嗰度讲，就将呢个贵族皇室全部处决之后咧，就系、是、雅各宾党同埋吉伦特党嘅分裂。就系、是、清算嗰班咧，系维持君主立宪温和嘅嗰个革命集团呢啲边缘。到最後咧，就連羅伯斯比爾咧嚇、啊、都俾即係呢個革命集團裏邊，佢日日上去數人頭啊。結果咧，裏邊一個武官叫巴拉，巴拉就係拿破崙嘅上司，係組織等到羅伯斯比爾日日去呢個國民議會讀名單啊，處決啊，就一哄而上咧，就將佢生擒，然後戒咗佢去巴黎嘅 Hotel de Ville 大會堂。在那裡混亂之中，羅伯斯比爾呢就被人打了一槍，子彈呢貫穿那個下巴，然後呢將十幾人包括他的門生，這個叫 Saint-Just， 很英俊的、啊、亦都是一個被視為、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第二日打包全部送上斷頭台，這樣才結束恐怖時代。這個是規律，對不起，这个是革命达尔文主义必定出现的清洗，同埋有人做点心，有人做食物。明唔明啊？ 我哋越听越心寒啊！ 即系好似嗰啲尘螨咧，一定要寄生喺嗰啲皮肉里边，食嗰啲皮屑一样。啊，这个你话咪达尔文主义系生物链嚟嘅，所以我整个我系用科学嘅眼光去睇，冇任何嘅批判。OK， 系嘛？所以全个香港。最识得玩呢样嘢系一个只有一个人，嗰、那个人系天才。 嗰、那个人你成日 因为佢唔系出身香港嘅所谓嘅土共 ，OK？ 根正苗红爱国团体唔系，我赞噶，系咪？我哋几年前已经讲啦，啱唔啱啊？ 咁会唔会 ？I will be back。 啊，唔知啊，呢啲我冇话边个。 即系 Terminator 嗰个名句，即系隐隐听到呢句对白添。 所以而家咧，你咪。真正是个政治文化回归中国的过程之中咯，是不是？啱啱啊。 咁同美国人民一 样。你咪好似觉得喂好唔舒服或者好驚。呢、這个呢你慢慢适应啦。或者是西感一浸浸落去呢你就会知道。你的基因方面呢是要适应。是吗？所以呢个达尔文主义。即所以我觉得拜登真的好厉害。他同阿習近平通咗兩個電話，上咗堂課，唔同嘅國家有唔